喂，哇，喺黄快嚟到啊，系啊，眨下眼咧又到， 又系星期五啦， 星期五啦，系好似寻日嘅事咁样，上个礼拜嗰集啦，咁我哋啊又系啦，我哋嘅血案解封啦，咁啊今日第四集噶咯，咁啊自我介绍先，我系荣少， 我系仙人， 我系 Albert， 系啦，咁啊今集啦，上集我哋又讲开呢个消失 啦，咁重口味啦啲我哋啲观众话， 跟住啲我哋喺睇啲 YouTube 留言啊 ，Facebook 嗰啲人就话，哇喺重口味度，唔想睇喎， 系唔系话？ 但系咧嗱。先人你都知道我的风格啦，荣少系真系越核突越恐怖嗰啲咧，就越得心应手噶，唔知点解系啊？可能系咪 因为你越中意啦，系嘛？ 唔知啊，人哋我觉得好恐怖啊，我觉得真系好似赚紧自己咁啊！嗱，其实咧就我想讲咧，最恐怖嘅嘢就唔系荣少讲嘅嘢，而系现实发生嘅嘢。我系只不过将现实嘅嘢咧 呈现俾大家， 俾翻大家睇，咁大家就会去 自己衡量啦， 衡量啦。咁其实呢个世界上，我成日都觉得啦，天堂。同地獄都喺人世間之中嘅。好啦， 系 话诶，事不宜迟啦，因为今集咧都比较多嘢讲。 系 咁， 我哋第一单案系讲咩？边单案咧？ 嗱，我哋今集咧个题目咧就叫杀人放火。 有系咁老大， 修桥补路咧 冇思考。 嗱，杀人放火咧，好多人就话即系叫做最大 丧尽天良啦， 系啦，又或者叫天诛地灭啦。咁嗱，大家睇下咧，我哋嚟紧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节啦，三单嘅案件，大家可以分析一下，咁杀人放火有几咁得人惊？ 其实嗱，我哋呢三单咧都唔系杀人先嘅，其实系放火先嘅，系呢个纵火案。 纵火案 系啦。 嗱，咁我哋去讲一讲咧，我哋第一单嘅案件先，就发生喺咧1994年嘅石硖尾汇丰银行嘅纵火案。好，我帮你睇第一张图先。 系，唔该。 嗱，当时咧，其实你见到咧嗰个汇丰银行系分到黑晒嘅，成个状况就真系好凄惨嘅。 嗰啲水系咁涌出嚟， 系因为佢不停咁灌救啊嘛。 系。 其实呢单案件咧，本身嗰个火就唔系想象中咁大嘅啫， 晕死咗啲人。 但系最恐怖嘅地方，造成嘅伤亡好严重。 系。 系啦，好，翻翻嚟先。 系，唔 该。嗱，翻埋嚟先。嗱，我讲一讲啊，少少背景资料啦。嗱，呢单案件咧就发生喺1994年嘅1月10号。 嗯， 咁我谂下先人，我哋都历历在目啦。即系唔，即 系 对于我哋嚟讲咧，我可能我哋经历过就唔觉得好似好耐咁啊。 嗯，因为唔系啊，呢间分行嗰时成日，我都有机会经过。 嗯， 所以咧一发生嘅时候，即刻话哇， 嗰间大镬咁样。 唔系嗰间，我系第一时间嗰间话一火咗我仆街啦。 嗯。 嗰间嘢一定烧死好多人，因为密笼啊，冇后门嘅。 系 系 啦，先人讲中咗大部分嘅嘢，不过咧，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度咧，其实已经拆咗重建咗噶啦。咁其实嗰个旧式嘅，佢第二幅图就知噶啦。 系，第二幅图。 系，佢第二幅图知。嗱，呢个咧就睇到咧，嗰啲系旧式嘅公共屋邨。 系。 嗰个公共屋邨咧，除咗系旧式之外，佢系冇自动洒水系统嘅。 系啊，冇。 即系话。一着火嘅时候咧，有得去烧， 系 烧到成个地方咧都系浓烟， 嗯， 所以搞到咧入边咧全部人大部分窒息而死， 唔系咯，冇嘢阻止个火势蔓延啊， 冇错啦，好翻翻嚟先， 系， 好啦。好啊，咁啊，讲多少少我哋嘅背景啦，咁啊，嗰个地方咧，而家已经变咗新嘅屋邨噶啦，咁好啦，咁嗰件事就一月十号发生啦，咁其实纵火者咧就只不过。系同嗰个汇丰银行咧一位职员咧有拉楞嘅啫， 系啦， 个拉楞都唔系好深，个拉楞咧，其实呢个朱姓嘅男人咧叫朱宝光，当时系32岁， 嗯， 啊呢位啊朱先生咧。佢就有鋪印嘅，有鋪咧打老婆印嘅，系啦，即系我哋在座三位都唔系做呢啲嘢嘅人啦。 啊，我老豆嘅嚴訓就係做男人唔可以打 女人嘅，系啦。 咁啊有鋪藥妻印啦， 系 好啦，藥妻咁你著得妻多個妻都會 走啦， 打得狗多都走出門口，大佬真係俾打咩？ 係啊，咁入邊咧有位啊職員啦，咁其實就同呢個啊。朱先生嘅太太即系朱太啦，就系熟络嘅。咁当然啦，你成日打个老婆，人哋就会觉得喂有冇搞错啊？咁可能出于睇唔过眼，又或者同阿朱太 系 嘅友谊咁，唔系佢都唔系出头，佢只不过借个地方去站住嘅啫。即系话嗰个咧，嗰个女职员 避下风头啦。 阿姓赵噶，我记得系姓赵，赵姓女职员咧就借个地方咧，就俾呢个阿朱太就去避一避风头，就系叫做。 等佢可以安落一下，冷静一下，翻屋企，即系等佢等佢个男仔个男人翻屋企咧，可以静一静，等到唔使个老婆成日喺度，不如继续虐打咁样啦。其实某程度上都叫做 仗义嘅，佢系 都 系 叫分居噶啦， 系 啦。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。在件事的上面呢，这个朱先生就不由分说就直情去到跟这个职员讲， 找晦气啦。 喂，你收埋了我老婆在哪边？ 是。即是你做嫁娘。 冇错啦。有句说话叫做令 教。教人打仔，一幕教人分妻。 是啦，其实这件事算不算是。 真是错啦，这个喂个老公咁揼你，我一定教教佢分。 是啦。咁但问题就是话呢，这个姓朱这个本身是个装修工人来的。 是，即是恐怖有力。 或者对于某一啲嘅语言物品适用啦，系啦，即系做油漆嗰啲啦， 系咪做地板仲大王？ 系啊， 做水晶地蜡嗰啲一定识， 成日都闻呢啲味啊嘛。 系啊， 咁但系咧就呢件事咧，就系佢第一件事就系首先就会揾呢个职员理论嘅。 嗯， 咁理论之后咧，理论不果，咁人哋都话啦，唔出声，等你嘈，跟住就俾个电话呢个朱姓男人叫打电话去。找老婆，但当然啦，这个电话呢就有一个密码嘅，咁跟住打佢嘅话呢係都係找唔到佢老婆啦。佢就好激气嘅情况之下呢，就走去买啲易燃物品，即係当日嘅天拿水，就揸咗两罐天拿水，就话你仲唔俾我联络到我老婆呢，我就放火烧呢度。咁其实当日呢就好多人都目击緊呢件事，目击到呢件事嘅。包括有个休班警都亲眼睇住呢件事嘅。咁好啦，淋到周围都係啦，咁人哋都未嚟得切反應嘅時候，佢已經揸住啲報紙，你仲唔講，我就點著佢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其實天拿水係一個好揮發性嘅物品， 高度揮發。 好啦，老師，我問你啦，如果高度揮發嘅話，我唔好話點著嗰個報紙先，我就咁點做會點啊？ 你淨係開，你攤著嗰啲火石咋，已經搶火啦，已經。 冇錯， 嗰陣氣啊嘛， 就好似石油氣爆炸咁樣。 係啊， 即係啲易燃揮發嘅嘢咧，就一點咧就搶火。 最慘佢應該係倒咗落去，講咗一輪嘢，即 係 有時間 揮發， 俾嗰啲鮮辣水浸氣功 揮 發上嚟，咁你一掹就你啦， 一掹就你，咁都未點得著嗰個 報紙 啊， 就點著咗空氣。 咁其實可能嗱有兩個説法，有人就話咧。点着报纸就爆啦，啲人就话咧，佢点着咗张报纸喺度嘈嘈嘈嘈嘈，我话我话就跌咗落去嘅，即系两个说法嘅，不管不论都点， 跌死噶啦， 都话佢点火， 系啦， 好啦，一点火大镬啦， 一点火就大镬啦。 原来咧呢个银行咧，佢嗰个设计咧，头先我哋讲过，我就再重复讲一次，佢个后门咧因为保安理由封死咗， 系。 全间铺头咧就系得头先我第一个大家睇嗰 个，即系一个门口出入。 好，佢系第三张图先， 系第三张， 系啦，第三张图。嗱，其实得呢一个出入口嘅啫，变咗咧，无论系救人又好，灌救又好，甚至乎逃生都好， 系 都系得呢一个出入口嘅啫。 系啊，冇办法，你可能当时嗰个保险咧，你唔俾你整后门，你喺嗰度俾人爆咁点啊？ 咁我就买唔到保险啊！嗱，先系你觉得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呢个我哋叫做 point 啊，呢个点，呢个点咧，我哋留翻，我哋最后一节咧，我哋会跟进翻呢个点嘅，同真系同保险有关嘅。好啦，好翻翻嚟先。咁变咗咧，最大镬嘅地方就叫做我哋叫做咩咧？叫做逃生无门。 系啊， 咁唔紧要啦，你一着火，啲人梗系走啦。咁门口嗰啲客都走晒啦，包括有一个目击嘅休班警都走埋啦。好啦，即刻揿电门出去。好啦，保安理由又系嗱，呢个有个保安去到门咧就咁样嘅，两道闸。 任何银行都系咁噶啦， 出入都好啦，呢边入。三日呢度集呢边就开到嘅，即系唔能够两个咁样开一齐出去嘅， 所谓唔可以同时开， 唔可以同时开，因为呢个保安理由 系啊，保安理由系 一着火即刻烧咗啲电线，烧咗啲电线，结果就成层成嗰个单位 嗰个 落死咯， 跳电一跳掣就全部嘢咧，就因为保安理由 停顿咗， 全部落晒， 系 结果咧。消防员咧第一件事咧去灌救嘅时候啦，其实几分钟好快就到噶啦，到现场啦，都仲喺现场门口即刻差人已经捉到嗰个 姓 朱嗰个放火嗰个凶手，喂嗰个叫纵火疑凶啦，当然，好啦捉到佢噶啦，跟住第一件事咧，消防员都以为入边啲人走晒，咁肥水有冇人啦，咁梗系冇人应你啦，晕晒入边，好啦，跟住咧第一件事肥水好快淋熄嗰啲火咧，咁即刻入去嘅时候咧就发觉。有两个人已经即时冇呼吸冇脉搏，就系喺个门入边嗰两个人。咁当然消防员就唔系即刻可以救到嗰个人啦，因为同门 lock 咗啊嘛。你都知 要爆噶啦， 你都知 话明银行啊嘛，咁啊，梗系嗰啲嘢啲 高度防弹玻璃， 好硬正噶啦。咁跟住左叫右叫，好啦，开到啦，嗰两个即刻搬出嚟，翻嚟黑晒，冇脉搏，冇呼吸，点、嗯、猜都猜唔成。 嗯， 再行入啲柜台入边， 成扎， 成扎，嗰度足足瞓低咗几多件咧？十个。 嗯。 中十二个，嗰十个咧已经自己唔能够呼吸，不过你俾呼吸诶嗰啲辅助器或者猜佢嘅时候咧，佢都仲可以个肺喐到嘅，系、 嗯、 啦，好啦，到最尾揾到一个咧就匿埋喺厕所，嗰、那个就最、嗯、叫做相对呢件事入边咧就叫做唯一生还者，唯一一个生还者啊，咁、嗯、就佢就揾啲湿毛巾啊布咧包自己个鼻，咁、嗯、就。呢、这个真系为即系好有常识， 因为有常识嘅直情，嗯， 系啦，咁啊，跟住就唯一一个系生还者， 嗯， 咁呢件事咧搞到咁大镬咧，我谂系个纵火嗰人咧就始料不及嘅， 咁梗系啦， 好啦，呢一个心理咧，我哋又留翻第四节讲， 冇错， 好啦，好啦，咁跟住咧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咁大镬咧，咁其实咧对于当年嚟讲咧系十分之震撼嘅，好，再第三张图， 第四系。 系啦，当日咧，消防员咧喺嗰度附近咧，系出动咗好多个救护车、 嗯， 因为当年咧仲未有呢个咧叫做 紧急应变， 系啦，系 未有紧急应变系统，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紧急应变嘅状态仲未有嘅，所以咧系喺嗰边各区就嗰啲救护站就抽调咗好多救护车嚟救护嘅，咁、 嗯、 当日咧啲消防员就其实咧，以我所知啦，因为有啲消防员咧当日我都即系喺度帮手嗰啲，有啲我系听过佢讲嘅，佢、 嗯。 第一个入去嗰个咧系完全呆咗啊！ 嗯， 入到去入边，因为已经火救熄咗啦，咁就淋紧水啦。但系见到系一个一个咁搬出嚟啲人，系、 嗯、 直情见到咧，佢哋差唔多流眼泪啊！ 系 因为真系估唔到系咁多伤者伤患。 嗯， 好啦，跟住继续去啊！ 第五章啊， 第五章系第五章。嗱，当日咧救出嚟嗰啲职员咧，已经系奄奄一息啊，已经系好话唔好听，其实出嚟多入气少噶啦。好，继续去啊！系啦，跟住继续一啲救援工作啦，继续进行啦。好，再去下一张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后来都好似系已经系救唔到啦。 吓、嗯， 好，继续再去多张图啦。這個、呢个咧要停耐少少啦。嗱，先人你见到个间隔其实唔系好大啊，呢间 系 嘛，但系周围分到黑晒。嗱、嗯，你讲一讲咧，天拿水点着咧系会点嘅？ 哇，天拿水点着咧系会升起啲。好似黑色咧，好似啲羽毛咁嘅黑烟 啊！系啊， 系好似唔知索你烧过天拿水，你就知系会有阵黑烟咧，有啲就系咁飘出嚟嗰啲嘢， 一条条丝带， 系好似系啊，嗰啲 丝带咁 啊，类似咁 四个字形容咧，有毒气体， 系啊，系有毒嘅， 有毒气体， 绝对有毒添。 再加上咧呢一度咧，佢个通风系统唔得。再加上冇逃生地方， 系 同埋好多嘅易燃物品咧，其实都烧得着嘅，好、 嗯、 多纸张嗰啲嘢咧， 嗯， 所以令到个大火其实咧就唔系好大爆，但系啲烟好犀利， 嗯， 搞到其实全部都唔系烧死，系焗死， 焗死一定系， 系啦，其实咧人冇氧气咧系好短时间，再加埋你都有气体咧，系讲嘅系两分钟到咧就收皮 嘅，你咪试嘅，你咪自己试下闭气闭到几耐， 系啊，同埋嗰个环境你咁紧张咧，其实就闭唔到气嘅， 同埋。可能有 咩？系咁吸，系咁吸。 最大镬系人嘅自然反应，只大嗌。 系冇错， 你一嗌 就吸落去， 就吸烟。 系 一吸到烟，你就咳。一咳就越咳越扯得多。 冇错，系冇错。 最大镬 一个循环咯，系啊。 系啊。 所以好多时咧，例如呢啲咁嘅纵火案咧，或者烧天拿水，嗯、或者烧啲有毒嘅物质咧， 系 其实个肺系烂晒噶，嗱度 系啊，熟啊，直情。 我哋搭一搭 Dan Lee 先啊，佢问得几好嘅。佢话纵火者点入到去？其实纵火者应该冇入到去嘅， 冇入到去。 翻翻嚟先啊，翻翻嚟先。 佢冇入到去啊，佢喺出边啫嘛。 其实纵火者由头到尾都冇入到 去，佢系柜位出边， 柜位出边系啦。咁佢烧着咗，咁佢烧着咗嘢，咁就断咗电，就令到晕死咗喺里边嘅啲人。 佢自己就一次，佢喺出边啊嘛。入边嗰啲职员嗰十 total 总共系13个职员咧，就全部都找唔到。 喂，消防员到场问里边有冇人咧？可能消防员都未知道系放火嘅， 冇错。 可能以为失火，所以咧佢就判，即系第一时间系有啲判断错，冇人会谂过咁癫咁啊，走去放火噶嘛。 系啦，同埋咧职场咧嗰个姓朱嗰个咧，职场俾人逮捕咗噶。 系 啦，咁跟住佢就讲啦，佢同佢老婆啲嘢啦，咁咁跟住最紧要就系成件事情咧。嗰、那个发生系好快，系讲紧佢嗰个休班警都曾经讲过话、 嗯， 我劝佢放低、冷静啲，都未讲过，你放个低字都未讲就咚就着火啦。佢哋结果咧就全部 嗰啲出边嗰啲人见到着火初头唔系好大，都已经揸走啊！但系个火势讲紧系几多秒钟之内就即刻扩大。 冇啦，天拿水真系好闪。 嗯， 即系大家唔好试，不过话俾你听，肯定好劲。同埋咧，我谂嗰个休班警都唔够，呢啲人冇得劝嘅，呢啲系即时激到佢要。 嗯，系啊，因为当时我哋又未好，我哋叫做点样讲啊？未有呢个对于恐怖分子 系啦，咁大嘅意识啦， 呢一个意识冇咁强啦。嗱，不如咁啦，嗱呢一节就够时间啦。我哋下一节咧，我都抽多少少时间再继续讲呢单案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唔使话剪得咁紧迫啊啲时间啦，讲得好。我哋下一节继续讲埋呢。得案先， 好， 再见。